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朗阳，我在这里等。 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赵爽的闺蜜天一。 哎，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纯闺蜜级别的哈。就是、 对，认识好久了， 真的好久了。 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同一届学生，同一年毕业参加工作来到电台。 哎，你姓什么来着？ 我姓天，叫天一。是不是假？ 好假啊。那今天非常高兴哈、啊、跟这个老朋友天一然后做一期节目的搭档哈、啊、然后来主持这个女神百分百。那还是今天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是吧天一？ 对，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了。这个今天会给大家伙带来哪几个相关方面的资讯呢？第一条是跟吃相关的哈。你说你看天一之后就是不自觉的想起来要吃东西。 为什么看到我就想到吃东西呢？ 哎，你还好意思 问吗？我长得那么秀色可餐吗？ 好可餐可餐哈。不过今天呢，咱们就说了这吃东西不能乱吃，就是说你吃可以哈，这得吃对了，吃不对。就是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有些这个 你手往我这比划什么意思啊？是说我吃的不对是吗？吃胖了。 咱们说起来这个吃东西哈，尤其是水果，其实是最佳的这个保养剂。你看水果五颜六色的，又好看又好吃，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女生朋友哈，真的就是把水果当成了必不可少的每天的一部分哈。但是有多少人吃水果是吃对了的呢？ 关键是夏天水果特别多。哎，我先问问我们的爽姐啊，赵爽、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想想啊，我喜欢吃桃子。 我也喜欢吃桃子，还有什么呢？ 西瓜。 西瓜啊，这夏天最常见的水果，对吧？包个冰西瓜，然后对吧？夏天吃个空调，哎呀，太爽了！ 太爽了，走，咱们隔壁直播间吃西瓜去。 对，然后我说我比较喜欢吃，我特别喜欢吃香蕉。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传说吃完香蕉的话，你的便便就会很通畅。 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这个童话里的传说也不一定是真的。 嗯，对，反正这个不同的水果功效不太一样。 嗯， 哎，有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夏天嘛，特别容易感冒着凉，因为空调吹得比较严重。 立秋了哈。 啊，对，已经立秋，但是这两天下雨嘛，所以天气还算凉爽。 我专门负责拆台的是吗？ 对，前两天多热呀，你不吹空调吗？晚上 啊，吹， 对吧？ 嗯、 吹了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啊，尤其是那个室内室外温差大。 嗯， 这时候几种水果推荐给大家，可以帮助大家呢预防感冒。 嗯， 首先是大家特别常见的这个猕猴桃。 嗯。猕猴桃特别好， 爱吃吗你？ 哎，因为它富含维 C 嘛。 对。 而且猕猴桃这个，但一定要甜的猕猴桃哈，就是甜的猕猴桃，我现在这个特别会吃，把它劈开一半， 嗯， 然后 拿勺吗？ 对，形成这个半圆形嘛。 对。 就拿那个勺子一挖就行了，就省着剥那个皮了。 哎，我前好我不知道讲没讲过、 嗯，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猕猴桃多糗吗？上大学、 嗯、 以前没见过，我们家这边真没有。然后我说这怎么吃啊？这个外边毛毛的又硬硬的一层皮儿，我就没法像那个啃苹果一样把皮儿啃掉了。然后再吃的瓤儿， 我真的后悔说好早之前认识你， 有点丢人啊。 你是谁？ 跟大家说是猕猴桃的好处啊、 嗯、 这个猕猴桃呢它是清热利尿，它其中有特别多的抗氧化成分、 嗯、 可以增强抵抗力、 嗯、 同时呢驱赶细菌和感冒病毒的纠缠、 嗯、 关键还能增强这个心脑血管的功能，所以是特别好的一种水果、 嗯、对，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西瓜了哈，我觉得夏天呢、 嗯、 就是应季的水果呢其实是最好的， 对， 因为你想这个水果在这个季节成熟对你的身体呢一般来说哈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西瓜，我们可能以前知道西瓜比较利尿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 嗯、 但其实呢西瓜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它是一个凉的配方，可能我们小时候生病了这个会吃一点什么瓜霜退热灵啊之类的， 西瓜霜润喉片， 哎， 对吧， 对， 嗓子咳嗽了嗓子难受的时候， 对、 嗯、 防止这个上火，所以夏天呢适当的吃一些西瓜还是好的，不过提醒大家哈，就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嗯、 最好不要大半夜吃西瓜，要不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真的是肿到你可能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哈、啊。 大半夜吃西瓜，你的夜宵是西瓜吗？我的夜宵基本都是小龙虾。 我觉得咱们可以约一顿了。 对，西瓜呢确实不能多吃啊，因为它性寒，吃多容易伤脾胃，引起腹泻。 嗯， 这是官方说法。 对，官方说法、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哎，刚才我们那个赵长说到这个桃子啊、 嗯， 桃子其实也是特别好的水果，而且对于女生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嗯、 因为它有助排便，让爱美的人呢、 嗯、 能够维持体重不发胖，所以我也特别爱吃桃子。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应该找你来当这个靶子。行，我就不说什么了。刚才我们关注了一些水果，那现在呢、 嗯、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跟真的跟美相关的一些东西哈，就是平常可能女生会有一些小的烦恼，就是说在这个化妆的时候这睫毛啊、 嗯、 特别难夹的翘，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睫毛夹的时候， 是不是说明你睫毛不够长？ 嗯，只能说明我的睫毛实在太浓密了，你知道吗？ 那你还怕嚼不起来，夹不起来？ 哎，这你就没有经验了，你知道吧？ 没有经验。 这个对，睫毛有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角度啊、 嗯， 或者说你这个温度不够啊，或者说有一些的毛发比较硬啊， 嗯、 就很难把它夹成一个很好的弧度。 哦、 所以今天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带来一个这个小的窍门哈、啊，就是说、 嗯、 用吹风机可以帮你搞定，嗯， 怎么搞定啊？ 怎么搞定呢？就是说，你这个不烫脸的温度哈， 哦、 当然 不烫脸， 这是个前提， 别烫脸。 对，你把这个睫毛夹呢，拿这个吹风机稍稍的加热一下，然后去夹一下就行了。 啊、 因为我真的是被烫过脸， 你用过这个方法啊？ 对，我用过这个方法， 还烫了脸 啊？是的， 你是对着自己吹的吗？ 我把你话筒拉下来，你出去开心一分钟好吗？这个提醒这个收音机前哈和正在一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女神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千万别把脸给烫了。那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三条资讯了，就是经常我们现在会听别人说哈、啊、说哎呦她这个长得太美了、 嗯、 就是美到别人都觉得她已经变成这个可能整过的呀动过的呀哈， 对，只要看到美女大家都怀疑她是整的， 哎，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说真的你动了什么才是会变美，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五官之外哈稍稍动一些东西也可以变美 哟，你要动什么呢？ 我怎么说这么邪乎呢？ 对呀，你要干嘛？ 哎，这个说言归正传哈，其实有的时候换个发型呢比整容还重要， 哦，哎，我就换过发型， 嗯， 我换过一圆寸、 嗯， 因为我那时候太胖了，整个就像球一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换了个圆寸，大家说， 嗯、 哎呀，特别可爱、 嗯， 从此我就爱上了圆寸。 那你换成了圆寸之后，难道就不胖了吗？ 跟胖瘦倒没啥关系，就显得脸更大了。 我觉得这个天一跟我搭完了今天之后， 对，这咱俩要结仇恨了，友近友谊的小船翻了， 这翻了翻了，已经翻了哈。不过其实有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很喜欢留短发，你看哈，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金马影后哈，周冬雨之前长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 萌妹子， 对， 校园气息很浓， 而且挺平常的，就看不出来 邻家女孩的感觉。 对，但是你看啊，换了短发之后呢，这个就马上这种 时尚感倍增， 气场也出来了哈， 对，特别霸气。 对，然后还有这个吴昕， 哎，吴昕这个她这款头发呢，其实挺特殊的，她其实有点模仿这个，哎呀，这个明星叫什么？一着急给忘了，奥黛丽·赫本，对不对？奥黛丽·赫本的这个发型。然后其实吴昕呢一直在这个节目中啊都是那个有点怎么讲扮傻呀，然后被人嘲笑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一直呢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你看这个造型之后，你会觉得她从人群中就会闪亮出来， 就是她一下子气场就出来了， 对吧？时尚感爆棚。 哎，还有这个刘亦菲哈， 这是失败的吧？ 就是对，我觉得这是个反面的例子。 对，这长发比较适合他，比较仙气。你看这短发，看着这个脸怎么都感觉变胖了呢？ 对， 哎妈呀，我不小心得罪了刘亦菲的粉丝是不是？ 没事，有你在这儿这个当靶子哈，就是 我们只是说发型不太适合她，她是漂亮的，她是美女。哎呀，你看我这个心虚劲儿的， 还能胖过你啊？好，这个我们说起来哈，有的时候呢变换一下发型就堪比整容， 哎， 但是这个正在收听过，哎， 你怎么不变发型啊？从我认识你就是这种长发带着小卷，这么多年了，要不考虑换一个短发？ 可以，这个只是这么一说哈，这个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是弄成了刘亦菲这种效果的话，我真的是不堪想象哈。 啊，明白了，脸大不敢剪短发。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化妆间的环节了哈。 对， 这个进入今天的化妆间环节哈，这是主持女神百分百节目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化妆间的环节出现。 对 对， 平常我们的赵爽都是在周三的情感这一个 节，周四。 这不好意思说错，周四的情感单元出现，对吧？ 真的不要在直播的时候惹我，让你刚才在上半段说了我的坏话， 说错日期了，好尴尬。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化妆间环节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出我们的嘉宾形象设计师小峰，欢迎小峰， 欢迎小峰老师。 女神好，女神的闺蜜好，大家好。 哎，我以为你会说男神好。 我想 这么诚实干嘛？你就说一句男神吗？ 你是我们的闺蜜吧？ 好吧。 我觉得可能听咱俩在这个唠叨一会儿，人就想走了。 对，是这样。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啊。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如何让你画出一个职场的唐青妆，就是那个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个唐静的职业妆，当时设计那个，当时那个我们的化妆师提到一个观点，想要你的妆上的好看，前提是你皮肤保养的再好。 对，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女神赵爽，你平常怎么保养自己啊？ 敷面膜啊。 真的， 我真的是我 每天敷。 你看我邓天一，你看我现在非常严肃啊， 认真 的跟你说，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眼睛， 对，我真的是经常敷面膜。 然后你的皮肤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你看不出来吗？ 哦，就是没有变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你的皮肤依旧那么好。 哎，对对对， 就是面膜的功劳。 对， 功劳。 好，就是其实确实，我觉得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哈，可能有时候会懒得化妆出门，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会懒得保养。但是敷面膜这个事儿呢，还是我身边大部分的女性朋友会做的一件事，是吧，小峰？ 是的，是的， 就看你皮肤保养的这么好，应该也是经常敷面膜。 经常敷面膜，敷面膜还真的挺有用的。 那我就考考你了，经常敷面膜，我们的女神，你知道面膜是怎么来的吗？不许看稿子，稿子上有。 哎呀，就是现在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吗？ 就只能说你不知道。 好，我不知道。 然后把这一块留给我说哈。 啊，来， 你是真不知道吗？不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说据考证哈，也没有办法说它一定是那么 来的。对，不是一个准确的，就是一个传说。 对，那你把据考证的说一下吧。 哦，你还是不知道是吗？那我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埃及艳后， 它呢就有一种特殊的护肤秘方。 我怎么听这么像广告呢？ 像爱情妖后又不是品牌，它会把这个鸡蛋清啊涂在脸上。 嗯， 大家知道鸡蛋清会有黏黏的嘛？ 嗯， 就会在脸上形成一道薄那个薄薄的那个膜。第二天早上呢，再把这个薄膜洗掉，你就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紧致。 嗯， 哎，小凤老师，这个鸡蛋清真的有这个功效吗？ 鸡蛋清其实是可以促进你皮肤新陈代谢，然后清洗掉一些脏的东西。 所以说爱情妖后的这个做法本身真的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而且我曾经做过试验，鸡蛋清是可以美白的，很有效。 哎，还能美白是吗？哎，我觉得我应该多敷点，像我这么黑的。 像晒后，咱们夏天就是晒过之后，你可以回家自己试一下，两个胳膊然后涂一个， 嗯， 真的很有用。 对，我们刚才关注一下哈，这个小冯老师说的重点是鸡蛋清特别有效。 嗯， 但是刚才天一呢说到了一个关键的点， 嗯， 是说把它敷在脸上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把它洗掉，觉得皮肤特别紧致。嗯，这个做法应该不太正确吧，小冯老师？ 我认为放鸡蛋清在脸上在一个晚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你放上大概十分钟之后，皮肤就会像鸡蛋壳裂了一样，呈现干纹。 嗯， 会很难受哈。 对，像现在咱们的现在的面膜是可以的，像睡眠面膜就可以涂一个晚上。 哦，所以说这个看来是有点误差的这个消息。 对，因为而且啊，就是包括睡眠面膜，我们也真的要这个选择好了。就是说，咱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给大家伙来揭示啊，面膜不能去乱涂，包括鸡蛋清，你真的敷到脸上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估计起来你的脸上都是痘痘，因为毛孔不能呼吸。晚上是你的这个皮肤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咱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呢慢慢的来聊一聊关于面膜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去让这个专业的老师为您 DIY 或者说介绍一款非常专业的面膜。 嗯，那首先我得问一下我们小峰老师，就是这个面膜都说它有用，你看你们两位经常敷哈，那我就想知道面膜到底怎么样对我们皮肤起到这个保养的作用呢？它原理是怎么回事呢？ 面膜是这样，它利用敷在脸上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呢，是一个是隔离皮肤和空气，然后提升皮肤的含氧量，让毛孔打开，然后促进新陈代谢，还能把你毛孔里面堆积的一些油脂物，这些脏的东西清除掉。 等于说，就是说你把你的脸弄得毛孔张开了， 嗯， 它再把东西给它粘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它可以清除掉，不是粘出来。 哦，不是粘，是清除掉，是吧？ 对对对，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细腻，有光泽。 哎，那我记得以前节目中也提到过啊，当夏天你的皮肤被晒到的时候，紧急的措施就是敷面膜。 嗯， 面膜还有这种紧急就是救助皮肤这个功能吗？ 面膜分很多种类，有一类是可以起到镇静皮肤的作用的， 就是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临时的补救这个受伤的皮肤。 是的。 哎，刚才我们小凤老师说了， 嗯， 面膜有很多种类， 嗯， 到底有多少种？哎，你先猜猜。 啊，我知道的哈。 啊，你知道数数。 就其实我知道每个人的肤质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就是有我们这种这个水油比较平衡的肤质。 哎，这夸自己夸的呀。 也有天一这种的可能看起来油光满面的肤质。 我今天油光满面吗？ 我终于逮着机会报复你了。 报复心太重。 对，还有这个小冯老师这种啊，就是看起来皮肤状态非常好的这种肤质。 嗯， 其实我不能知道它究竟有几种种类，但是我知道不同的肤质它肯定要敷不一样的面膜。包括你晒后，包括睡眠之前，包括冬天，包括夏天，我觉得不同的这个情况下面敷的面膜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一张面膜能解决所有人的脸，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是吗？小峰老师。 是的。 啊，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小峰老师给我们好好讲讲到底面膜怎么分类和你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面膜，好吧？ 嗯， 好的。 请我们的小峰老师到我们的表演区。 所以你看啊，天一，就是这个是一个学问。就是说你知道以前就是有一个男性朋友啊， 男性朋友 也是出去大家一块玩回来之后说，哎呦，我皮肤晒得疼。 嗯， 他就随便就瞪出来了一块面膜。 他怎么随时还带着面膜啊？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给他的。然后我一看就是那种什么高含有营养啊，然后什么除皱之类的。 这不好事吗？ 不是，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敷这样的面膜，就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镇静，你让皮肤先松弛下来，你再去补养分，否则你的皮肤就真的是有点像什么呢？你明明特别饿，你喝了一肚子水， 只解渴了没解饿。 就是 这意思吧？ 你没把自己的关键问题给解决 哦， 所以咱们真的得弄清楚这个面膜到底有什么样的种类哈。现在小峰老师已经到了我们的 表演区， 表演区域， 嗯， 好， 小峰老师请拿起话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我们的这个面膜到底有哪些种类，以及不同的这个面膜有什么功效？嗯、 好的，好的，我这样每一样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嗯、面膜呢，首先从大家每天都会用到最熟悉的这种睡眠面膜。睡眠面膜因为用的比较多，所以一般量都会比较大一些。 嗯， 这种就可以带着一晚上睡，代替晚霜用。 哎，我想问一下小峰老师哈，就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睡眠面膜不是让你睡觉的时候用，就比如说睡觉之前最好能把它给就是擦拭干净一点，就是那个表面上不要留太多营养，然后再去睡觉，因为怕阻塞毛孔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个要根据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的皮肤是正常脂或者偏油的话，就最好是不要带到一晚上去睡觉，因为你毛孔本来就大，就很容易会阻塞你的毛孔的呼吸。 嗯， 哎，那我就问一下了，怎么来判断我的这个皮肤是刚才小峰老师所说的什么比较油的，比较什么什么的那种皮肤 呢？啊，你说对了，对。 怎么判断？总不能说看着我脸很油，我就是油性的皮肤吧？ 嗯，并不是。咱们上一期有做一个节目，就是专门讲你的皮肤是什么类型的。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测试仪。一个是可以通过这种专业的工具去测试，然后看看你的皮肤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皮肤，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你的皮肤的从外观上去观察，咱们有上一期有专门介绍这个。 嗯， 就是说从测试仪的数值可以告诉你到底是哪一类的皮肤。上次我的皮肤不油，我皮肤是缺水。 你知道为什么会油吗？油就是因为缺水。 啊， 是的。 好吧。好吧，你竟然让我无言以对。 啊，对。 好吧。 好， 好，小峰老师继续。 继续哈。 这是一种咱们的睡眠面膜。嗯， 这种面膜挺省事儿的哈，你说涂完就是去睡觉了。 特别适合干性皮肤，很干很干的。 啊，就特别适合我，对吧？ 对，很适合。 而且有些人说睡眠面膜是懒人面膜，就是说你放上去之后，基本上第二天早上你不用顾及太多，它不像那种纸质的，你还得撕下去。 对，我一觉睡过去，发现干在脸上就麻烦了哈。 那这面膜也甭卖了呀。 这面膜呢，就是涂抹类的呢。有这么几种，刚刚是睡眠面膜，也是涂抹的。 嗯， 涂抹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就直接往脸上涂就行了。刚才那个是可洗可不洗的，像这种呢，现在我介绍的后面有三种是必须要洗掉的。 嗯， 这种是像乳液一样乳霜状、乳液状的面膜，挤出来之后乳白色的，然后涂到脸上像面霜一样，这个大概等15到20分钟，觉得脸差不多吸收的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就可以用清水然后清洗掉就可以了。 嗯， 再继续涂一些保湿的护肤啊，正常护肤就好了。 嗯， 它的作用是什么？是补水还是说润肤还是提高的？ 对，它的作用是补水。 哦，也是适合我的对吗？ 对，这一款面膜一般像这种乳状的呢都是适合干性皮肤或者是中性皮肤的。 嗯， 就只要不是油性皮肤都可以选择这种啊。 哎，对，油性皮肤呢给大家特别推荐一款，这个牌子我就不说了吧。 嗯， 然后像这种是泥膏状的。 嗯， 哦，我们可以从这个状态来判断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皮肤啊。 对， 对， 这种 我们镜头 泥膏状的呢，它是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好的。 嗯， 哎，好， 这个是可以起到清洁毛孔的作用，特别适合油性皮肤的。 嗯， 哦，油性皮肤这个毛孔容易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油性皮肤啊，一般痘痘肌特别容易长痘痘的，长闭口的这种。 闭口是什么？ 基本都是油性皮肤。 闭口也是痘痘的一种吗？ 嗯，其实就是一些油脂堵塞在毛孔里面， 闭合性粉刺 很大。 哎呀，我主要是没长过。 哦，因为你是干性皮肤，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跟脂肪粒也是这样一种，也是这样形成的吗？ 脂肪粒不是， 脂肪粒是 女神的闺蜜，你要多学习。 脂肪粒是怎么回事？ 脂肪粒一般都是长在眼睛周边，基本都是你用眼霜用的营养过剩或者不适合你的时候才会形成这个脂肪粒。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哈，刚才这个小峰老师说的这种涂抹式的面膜，就是它是一种这个面膜的状态，也就是说区分于不用洗的睡眠面膜，也区分于咱们平常说的一张铺在那个脸上的那种纸质面膜，它是有点像乳液一样乳膏状的，然后涂抹在脸上。 嗯， 但是它需要去清洗，它有不同的功效，可能是有保湿的，有美白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镇静 净作用的， 清洁毛孔， 对，清洁毛孔作用的。但是一定记着，就这样的一种涂抹的面膜要注意它的使用时间，不能在脸上停留的时间太长，对吧？ 对，是的，需要清洗掉的一般都是在15分钟左右。 好， 好， 就是、刚才那种面膜， 这是涂抹类的。 天一觉得哪款都适合他用？ 哎，除了那个说什么清洁毛孔那个，尽管我觉得自己的毛孔也需要清洁啊，但是我不是油性皮肤啊，所以说老师，那我如果想清洁毛孔，我也可以用那种就是你刚才说泥状的面膜吗？ 像你，你是需要局部清洁的，基本上也就是鼻子、鼻头周边吧。 鼻头周边就容易长黑头的部分。 对对对，因为你皮肤比较干，你的毛孔其实是很小的。 哦， 你只需要补水。 对， 所以我还主要补水，对吧？ 对，其实天一刚才这个在小鹏老师忙的时候哈，忙着写东西，咱们俩也聊两句。就是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涂抹的面膜，它的优势很明显，但它有一个明显的劣势。 劣势？要洗很麻烦吗？ 对。你看，就是涂抹式的面膜，它要洗，而且有的时候根据这个膏状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洗起来特别麻烦，甚至洗干净一个涂抹式的面膜，比你敷那个面膜时间都要长。 哦， 你以为那些泥你想清洁，它就清洁了呢？ 哎呀，幸好我不是油性皮肤，油性皮肤的好像洗起来都很麻烦啊。 嗯， 对，所以小鹏老师，那如果遇到这种比较难洗的面膜，就像那种泥状的，怎么能够比较方便的洗干净？并且判断自己洗干净了， 你可以去买那种洗脸扑，像海绵一样的洗脸扑，可以帮助你清洗。 你看解决了 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哈，然后回来告诉我用后体验。 用后发现我的脸越来越油了怎么办？因为那不适合我是吧？ 以后我这个可以戴个眼罩上节目哈。开玩笑了，这个刚才讲的是涂抹式面膜，来小芳老师继续。 好，刚刚呢我把刚刚讲过的面膜写一下，列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不是涂抹的了。 刚才涂抹是一种状态哈，咱们说， 对， 是一种使用的方式， 使用的方法是涂抹式的。 对， 有一种这样的面膜，这种面膜是大家最常用的，也最常见的，买的最多的。像就是面膜纸，直接拿出来，直接贴到脸上的。 对，就是猛地一开门会吓到男朋友的那种面膜， 一张大白脸， 大白脸。 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什么蕾丝的呀、黑色的呀、豹纹的，什么都有， 都挺吓人。 以前我们上节目测评过这样的面膜，看啊，我记得当时有补水的，有美白的，有什么深度保养的，有清洁皮肤的。我想问一下哈，那这种面膜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用？比如说我觉得哎最近好晒呀，我就拿一贴补水的，我觉得自己黑了我就拿贴那个美白的，是这样吗？ 像这种面膜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脸上停留的时间也不能太长，15分钟左右，里面它就是放的精华液。一些精华液，等它吸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不要等到面膜全干了，面膜全干了它就会倒吸你脸上刚刚补过的这个水分值。然后 我想起来这种面膜最大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敷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还湿湿的，有好多精华，我就特别舍不得扔，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你就可以撕下来了，但我觉得舍不得。 哦，就这种面膜不适合太抠的人是吗？ 对，就觉得你看你撕下来但它其实还湿湿，上面有很多精华液嘛，对吧？这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我不知道啊，请教一下小峰老师。我的做法呢是先把它这个用手拍拍拍，然后让它充分的吸收，吸收好了之后它可能还会浮着一些精华液，我就会拿一个这个棉湿巾，把那层浮着的精华液给它擦掉。 哦，就是说这种我们需要再清洁一下脸部吗？就是用 还是用清水冲洗一下比较好，因为这种贴片的敷过之后啊，你的皮肤上呢其实还是需要继续保养的，继续做正常的这个护肤。然后提示一点，这种贴片面膜啊，其实它是可以软化你的角质层，所以特别敏感的皮肤是不可以用的，尽量少用。少用，不要说一个星期像正常皮肤一样用个三四次这样。 敏感型的皮肤就是脸比较容易红的那种皮肤，对吧？ 可以从表面上这样去判断， 脸皮薄啊， 脸皮薄。 哎，那我敷完这个面膜的那个精华液，我是不是可以涂涂手臂啊，涂涂腿啊，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面膜这种贴片面膜里面的精华液，就是不要浪费，但是也不要隔夜，不要放太久，当时用完最好。 哦，当时觉得有剩，那赶紧往身上涂一涂。 对，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面膜的一些话题哈，也请小峰老师先这个就位坐一会儿哈，咱们马上就要这个 半点广告， 半点广告了。我们今天刚才是聊了一下这个面膜的起源，当然起源也是一个据说和据考证的说法哈， 对， 我们只是这么一说，然后给这样的一个东西添加一些神秘的色彩， 对， 嗯，然后又说了这个面膜的分类哈， 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涂抹式的面膜，还有这个纸质的面膜， 就是那种贴片式的面膜， 嗯， 往脸上直接糊一层纸的那种。 对，但是呢，其实我们像这样的一些护肤品啊，肯定是不同的皮肤有自己不同的适合的护肤品，所以呢，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啊，还会教大家去 DIY 一些面膜，而且呢，也会告诉大家哈，就是不同的面膜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还会拿这个天一的脸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哈，看看能不能现场改变一下。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赵爽的闺蜜天一。 嗯，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美妆的话题哈。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观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现场的演示哈。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在里面点击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嗯， 您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 对，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形象设计师小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些面膜的前世今生啊。 对， 上半段也是聊了这个种类了，现在小峰老师正在忙着写很多的东西，写很多的知识点。那么我们再次请出小峰老师，欢迎小峰。 好，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好，小峰老师继续介绍您的这个面膜的分类啊。 好的，刚刚讲完了贴片面膜，然后我们现在在讲这种撕拉面膜。 听着好疼啊。 什么叫撕拉面膜？听着很有弹性的感觉。 也很常见，就像刚刚你说的，你要清洁毛孔呢，如果只是鼻子周边呢，也可以用这种撕拉面膜清洁这个毛孔里面的脏东西。一般会分这种，买的话它会成套的给你三种，一个导出液啊，一个是吸的，一个是收缩毛孔的。因为你把这个黑头里面东西吸出来之后，你的毛孔会变大，变大之后呢，你需要一个精华让你的毛孔回缩。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会上瘾的。 就是你知道吗，当你把这个就是小贴片从这个鼻翼两边撕下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把脏东西带出来了，然后你再看上面有很多小头的时候，你说哇塞，我的鼻孔终于变得很干啊，不是鼻孔啊，我的鼻翼终于变得很干净了。 我天，我知道，我能想象你说那种画面 特别爽对吧。 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有几种美容项目会上瘾，一个是撕拉面膜，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清洁脸上的痘痘， 痘痘也会上瘾，挤痘痘是吧？ 对， 所以我跟你说嘛，有的美容院的那个人啊，嗯、花着钱让他做这么爽的事儿，心里不平衡。那些服务人员是吧？你赚着钱还干这么爽的事儿？ 我觉得大家伙还没吃晚饭呢吧？ 好，说回正题啊，小凤老师、 嗯， 这个就是刚才说这种撕拉面膜，有没有全脸的呢？ 没有。只有局部的。 为什么这个在全脸没有这种？ 基本上它是会在你的这种毛孔特别粗大的区域，一般这种只会生产鼻头的啊、嗯、这种 T 区呢毛孔会比较大，但是一般我们鼻子周边的毛孔是最大的。因为它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用，即便你是有黑鼻头也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它会让你的毛孔变大，其实很难收缩回去的。 嗯， 那怎么办呢？如果想去除黑头的话，不用这种。 我们刚刚有推荐一款清洁类的面膜，这种泥膏状的。 嗯， 这种涂抹就可以了。 哦、所以说，包括像脸两这个怎么这个叫什么脸？ 鼻翼两侧。 鼻翼两侧这块，我觉得也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也适合用你刚才说的那种泥状的来清除，对吧？ 对，是的。其实呢，像你毛孔粗大其实和痘痘肌这种。像清除毛孔、清除一些黑头、清除痘痘肌，他们用的产品几乎是可以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小峰老师的意思说，这种撕拉面膜虽然看起来很爽，但是其实它也会对你的这个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 对， 就是说它在清洁了里面脏东西的同时，它也扩张了你的毛孔，而这个毛孔并不是说像咱们说松土一样啊，松完了之后扒拉扒拉它就回去了，这个毛孔还没那么容易回去。然后此时如果说再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是脏东西什么的进入到毛孔当中，其实是起到了反效果，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如果护理不当的话会起反效果，会越变越大。 所以谨慎使用，对吧？ 你就好好用吧啊！ 你就让我毛孔越来越粗大是吗？ 然后就给我们当反面教材。当然，这个、 就是、每次上节目就说，你看这就是不好护理的脸，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哈、 嗯、 啊！天一可以啊。 啊，什么意思？我也不学。好，小凤老师请继续。 嗯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种果冻面膜，这个是适合所有皮肤、所有人都可以用。 不挑脸 吃吗？ 不能吃， 很好吃。你怎么是个吃货呢？对吧？ 这种果冻面膜它现在其实有点类似于半 DIY、 嗯、 大家都喜欢自制。这种用纯净水，它是袋状，里面是玫瑰花的和果冻粉，然后用对果冻粉， 真吃的那种果冻的果冻粉吗？ 敷在脸上的果冻粉 哦，不是吃的啊、 嗯、主要起到补水作用的，调和之后呢敷到脸上，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干了、嗯、你可以撕下来，是一层果冻皮 哦， 香香的。 我刚才能想，就是跟刚才说的那种涂抹面膜有点类似，但那些是要洗掉，你拿不下来，这是能撕下来一层的。 嗯， 对。 哎呀， 半透明状， 感觉很爽的感觉， 有一种易容的感觉， 对吧？就是换了一张脸，从脸撕下来一张皮，哎，对不对？就那种感觉， 人皮面具是不是？ 对，一下撕下一张皮的感觉， 还真挺可怕的。因为我有见过这个黄金颜色的，然后有见过纯黑的，还有见过什么各种银色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感觉一层人皮面具在你的脸上，然后你再给它撕下来，就是一张面具， 都是这种果冻型的，是吧？ 对， 大家喜欢的可以上网搜一搜，然后买来产品尝试一下啊。 嗯 嗯，还有哪种面膜呢？ 有一种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天任何时间都可以用的，用这种面膜纸，压缩面膜纸泡在精华里面，你可以早上起床洗完脸之后，吃饭之前敷在脸上贴几分钟，任何时间都可以用，其实就是在做精华补水。 嗯 嗯， 就是有些朋友会喜欢把一些果蔬的水啊榨完了之后，把这种纸质面膜扔进去，然后吸满了再贴到脸上，这种做法对吗？ 不太介意，因为果蔬里面的含的这些果酸，这个量我们是不能把握的。 嗯，就是别瞎把吃的东西往脸上敷，是吧？ 对。 对，以前不看经常把黄瓜片贴一脸，不是说补水呀、嫩肤啊，有这作用吗？ 黄瓜片其实它是起到紧致肌肤、去皱纹的作用，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没有我们专业的面膜带来的效果好，对吧？ 对，是的。 所以说，我可以理解成DIY 面膜其实要谨慎，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其实没有效果。 要谨慎。补水的可以做，比如像鸡蛋蜂蜜这样的，鸡蛋黄蜂蜜这种最保险的可以，但是像果蔬类的不太建议，因为果酸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控。 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种特别有意思的面膜。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面膜要敷啊很麻烦，那个要洗啊也很麻烦，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一款面膜呢，是一种怎么讲，涂鸦面膜。你想到涂鸦面膜想到什么？涂鸦墙。 对啊，想涂鸦面膜我就想到更是乱，就是我脑海当中的那种想象，就是把你们家吃剩下那些水果啊蔬菜啊什么的哈、 啊、 拿那个榨汁机搅和搅和，然后放到一块儿，放一碗里面，然后把那个涂到脸上，我是这样的一个脑海当中的画面。 怎么感觉是处理残羹剩饭的一种方法？ 哎，对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这个做饭可能剩半根黄瓜、啊，切吧切吧切吧切吧，然后 就敷脸上， 对，往脸上这个敷一敷，然后可能还剩一个小头再给吃。 哎，这给我们涂鸦面膜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是吗？ 对，来，我们的小峰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涂鸦面膜好吗？来，话筒，首先小峰老师拿下话筒，来。 涂鸦面膜哈，就跟涂鸦墙那两个字写的是一样的， 是 一样的。然后这是最新款的设计，也是其实为很多网红做的是一款设计。然后涂鸦面膜可以在脸上利用这些不同的色彩做自己想画的一些图案，但是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些护肤的作用。刚才讲的护肤的作用呢，这个面膜里面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些这样的作用，可以在不同的部位涂不同的颜色。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在脸上随便画画，就这意思对吧？ 是的。 那颜色不同有什么区别呢？ 对，颜色呢，像我们的红色是起到紧致肌肤、增添活力的作用，绿色呢是镇静肌肤，比如像晒后修复，黄色呢是去黄，其实就是美白，然后白色的呢其实就是补水，黑色的是起到清洁作用，清洁毛孔。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面膜的好处在于，一是好玩，在脸上画画，二是你可以根据你皮肤的各种需要，省着一贴面膜满足不了你，对吧？不同颜色能满足。 是的。 那这个不同颜色它的就是里面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它们里面的成分呢也是根据一些咱们的植物的一些提取物，然后不同的效果，在不同的颜色里面有不同的提取物，这个咱们一会儿天一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来试一试啊，今天我的目标就画成它， 画成这个 它，认识吗大家？我要画成旺仔 呀。你小时候长这么可爱呢？ 哎呀，我现在也这么可爱。 你们俩简直长得太像了。 好，我现在到那个演播区，我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涂鸦面膜到底好不好用啊。 好嘞，那我们现在这个请我们的旺仔不邓天一哈，这个去一下我们的展示区。来，我们把这个背板呢稍的往后放一下，然后天一站到了我们的镜头前。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期待这个效果哈、啊，因为DIY 面膜呢很多人都尝试过，但是真的是在这个自己的脸上做不同颜色的涂鸦和设计，这个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了。 对，下面呢就让我们的小峰老师来在我脸上试图画一下这个旺仔的形象啊，然后同时呢边画可以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不同的颜色，然后可以适合我们在脸上哪些区域，包括它是哪些成分组成的。首先我们先肯定一下，它都是植物提取物，所以是比较健康的那种面膜是吧？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对，是的，可以放心使用、哎、都是植物提取物的。 天一可以放心使用哈，如果这个有什么画出来的这个效果，然后 对，就是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画到我脸上好不好看这事儿不好说。 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小峰老师是 现在你把每一种颜色，哎，它这有点像那个画画用的调色盘，就是把这个颜料都挤在这个调色盘上，然后再拿这个画笔像画笔的毛刷来往脸上画，对吧？挺好看的。这样我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是用什么提取物，大家可能更能加进这个了解。首先呢是这个大豆发酵的提取物，它是促进胶原蛋白吸收，它和透明质酸的合成作用是淡化皱纹。这应该是哪个颜色？是白颜色是吗？ 你刚刚说哪 个大豆的提取物哈， 淡化皱纹是这个。 是哪个颜色？这个哦，红色的，这是可以帮我们淡化皱纹，缓解肌肤。然后呢这个还有补充这个角质层的水分，这是哪个颜色可以做到这一点？ 白色。 白色就补充水分是吗？ 对，像天一你的皮肤是特别缺水的，所以我今天给你用大量的白色。 爽姐，自打上次我做了个肤质的测试啊，我就每天哇，就每天都被这个嘲笑这个皮肤缺水，像黑土地一样。 因为真的就是北京的天气本来就是比较干燥的，现在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哈，所以你的皮肤呢只会更缺水。 对，因为说实话，很多男生啊，我觉得女生可能在这方面会好一点啊。 嗯， 男生基本不注意保养，可能就一瓶大宝，一年四季还刨去那个忘了涂，所以这皮肤啊，都跟天一一样，特别的需要这个我们护理一下。 对，现在有点像画这个京剧脸谱的感觉哈、啊，就是要把它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皮肤上。 我看不见自己，现在涂的是什么颜色？ 丑角的那个白色， 那不是奸臣的那种吗？曹操那个。 圣诞静默丑，你选一个吧。 我能选择忠臣吗？我要是红脸。 嗯，那我估计你今天达不到了。现在正在涂的是白色哈，白色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这个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的合成，淡化皱纹，还有这舒缓肌肤的功效哈。现在这小峰老师正在给天一涂抹白色的一层。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种感觉涂在脸上的啊、它跟我们普通的面膜不一样在哪儿呢？ 像刷墙吗？ 我的脸有那么大吗？墙嘞？ 有， 感觉特别的舒服 啊、 就是凉凉的， 嗯， 那种感觉就是跟我们在脸上抹的那种化妆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自己亲身体验，我觉得一般有舒缓肌肤效果的面膜都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它有一种镇静的感觉。 嗯，其实还蛮舒服的。 嗯， 爽姐可以继续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功能啊。 来，这个我现在先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涂的是白色的哈，然后其实一会儿呢还会有这个白毛根提取物的面膜，这个、补充角质的水分，还有淡化皱纹，还有石榴果的提取物啊，里面有花青素，还有各种啊延缓衰老、保湿和抗皱。这个一会儿在你这个不断的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吧。 嗯，我现在眼睛涂的是还是白色吗？ 是的，你现在整个脸已经变成了一张 大白脸是吗？ 大白脸。 哎，那我是不是瞬间变得白了？ 你的梦想实现了，恭喜你。 不会一会儿我一睁眼就把自己都吓到吧？ 会的，因为现在这个天一这个样子确实不大适合见观众哈。 我现在先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听众朋友们看不到无所谓。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收看到的是北京电台女神百分百之周六的女神化妆间，我是闺蜜天一。现在我正在体验涂鸦面膜，所以一会儿我带着一张京剧脸谱一样的脸，别吓到您啊！这是给大家测评一下这种面膜好不好用。 对，现在我们涂上去的是白色哈，然后我们再请小鹏老师介绍一下下面要涂的是什么颜色了。 是黑色对吧？ 对，我们现在要涂黑色，就是清除天一的黑鼻头 啊。 要清黑鼻头了是吗？好、来吧。 这个现在呢涂的是涂鸦面膜的黑色哈，黑色主要是什么提取物呢？小峰老师也给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吧。嗯， 好的。 黑色的是什么样的提取物呢？现在给他涂的。现在这个天一正在做这个涂鸦面膜的示范哈，请小峰老师来介绍一下，现在是黑色的哈，是什么的提取物呢？ 黑色是咱们这个狗牙蔷薇果提取物。 就是让皮肤更加富有弹性哈。没事，你们涂着吧。 我现在鼻子会不会像小狗的鼻子一样特别的可爱？那这个是直接洗掉就可以吗？那个小峰老师。 对，这个直接清洗掉就可以了。嗯， 然后它的这个时长就是在脸上停留上也是跟那个其他的涂抹面膜一样，15到20分钟。 是的。嗯，现在给天一画一个可爱的眼睛。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女神闺蜜天一哈正在进行涂鸦面膜的示范。那涂鸦面膜呢，其实是一种比较新式的 DIY 的面膜，不同的面膜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效，然后里面呢有不同的提取物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尝试的话呢，品牌我们没有办法介绍，但是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态，然后推荐一些比较适宜自己使用的一些涂鸦面膜哈。现在天一正在做示范，涂抹的是黑色。其实黑色呢是带有清洁功效的，所以小峰老师是把黑色涂在了这个鼻子的就三角区域吧，就这样呢可以进行一个皮肤的清洁。 对，我觉得这一款面膜啊，有意思的地方是你自己画很好玩，情侣之间互相给对方画也挺好玩的，既起到了美化皮肤的作用，同时还增加了生活趣味。 嗯， 所以我觉得赵少要不要考虑也带回去一款回家玩一玩？ 我觉得这个面膜啊，千万不要涂完了之后去取外卖呀、拿快递呀，或者见你们家保安啊之类的哈，这个有一定的吓人的风险。现在这样，小鹏老师，我们加快一些速度哈，这个我们马上再尝试一下其他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要把这个成品的成果展现给大家了。 好的。 哎，那这个面膜，像这种面膜是不是也可以天天敷呢？小鹏老师。 可以天天敷，嗯，这种面膜是可以天天敷的，在不同的部位做保养是可以的。 嗯， 那所有的面膜都可以天天敷吗？ 并不是，像刚刚有说过，贴片面膜不是所有皮肤都可以天天敷的，清洁类的也没有必要天天敷。 嗯， 那是 保湿的、美白的这样的，像这种涂抹的面膜是可以的。嗯， 哦，那是睡眠面膜也可以天天敷啊。所以那爽姐还有什么面膜的注意事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呀，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面膜就非常重要了。刚才我们也聊过哈，说这个皮肤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干性的、有油性的、有混合性的皮肤。那么在选择面膜的时候呢，其实首先要确定自己到底是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天一是干性的皮肤，那应该需要更多的这个补水。当你把这个水补好了，其实你的油光就会少很多。而如果说发现自己是干性皮肤，然后有的时候呢还会出油，你就选择那种强力的清洁的面膜，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建议哈，因为以前也有身边的朋友尝试过，其实有的时候会起到一个反效果或者是反作用。那现在小峰老师涂的是红色哈，在天一的脸上，这个天一现在这张脸真的是不敢直视。 你这个尴尬的笑声是什么意思？ 对，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对对对，大概我们画完了，然后眼睛的这里是因为为了效果画了个黑眼睛，天一请闭眼睛。为什么涂在脸上和嘴唇上呢？因为我们嘴唇啊经常会有这种嘴唇干裂的这种情况，然后红色的呢它是可以增添活力的，可以延缓衰老，可以促进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唇部的皮肤变得丰盈起来。嗯，然后面部呢也是比较容易，这块包括眼角比较容易衰老的地方，其实眼周围可以涂，但是为了咱们这个旺仔的这效果，所以涂在了当像腮红一样涂在脸侧。 嗯， 我还有红眼袋。 所以现在这个天一啊，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涂的效果，当然这个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哈。其实对于普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说呢，就是根据你皮肤的不同区域的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颜色，然后涂在这个相应的区域上面，这样就比较合适了。那天一请回到座位上来吧，你还可以成功的看到路吗？好，谢谢小峰老师哈，我们也可以回到座位上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除了这个普通的面膜的起源，还有前世今生之外呢，也是哈，这个说了一下我们这个涂鸦面膜，但是那涂鸦面膜很复杂，大家如果要是比较了解它的功效的话呢，这个就非常好了，你会给自己的皮肤不同的区域，然后有不同的状态哈。这个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我的秘密花语。 好，秘密花语，大家别吓到大家。 我真的不想看你了，天意，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秘密花语也就是秘密话语哈，我们来回答一个网友的提问，天一你来读吧。 好，这是一个女生发来的，大家看到我别害怕啊，我是刚刚测评了一个面膜，涂鸦面膜。好，我来说正题啊，就是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每一次玩游戏的时候，她的，你不要把稿子拿下，不要不敢看我。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她的男朋友都不让着她，而且都是，尤其是对立方啊，上来就把她秒杀掉。 嗯。 她特别生气，她说：“你是我的男朋友，你怎么能不让着我呢？你在游戏中干嘛？每次来就要把我秒掉，这样真的好吗？这个怎么办？这么长时间了，我要跟他吵了无数架也没有用，你怎么看？” 对，这你怎么看？我们先问问小峰吧。这个你作为一个女性的角色哈，你怎么看？ 游戏当中男友不让着你， 我肯定会生气的。 嗯， 虽然这个游戏我没玩过，但是我玩过别的游戏，其实是可能另外一个人比较认真的话，他是很容易进入状态的，没有办法 所以肯定还是会生气。 嗯，不过按我身边一些男性朋友的说法来说哈，就是什么呢？真的不要小看男生玩游戏，有的时候男生玩游戏的时候他很认真，不要在他认真的时候打扰他。 我跟你说啊，不认真玩什么游戏？所以一定要玩游戏要认真。如果你玩不好的话，你可以选择不玩，是吧？不能说因为你弱我就让着你。我跟你说，男生一定认同我这个观点，对吧？不能说你弱你有理吗？ 这个我觉得呀，其实你可以真的在就是两个人都很平静的时候好好的谈一谈哈，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玩游戏你要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他最近非常的心烦，或者说他的压力非常大，其实他通过这个游戏呢来给自己减压，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呢的确是哈，这个你不要去打扰他，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缓解自己的心态。但是呢，如果说他这最近只是太无聊了，闲来无事儿，这样去玩游戏，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你们再找一些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一块儿去郊区玩一玩啊，或者说一块儿去做一些其他的，让他忘掉游戏这样的一些事情。 双姐，你把稿子放下吧，你看我今天换了个这个脸，你怎么都不敢看我了？ 没事，这个天一最后再总结一下吧，今天的秘密花语，你觉得如果从一个男生的观点来说哈，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比较好呢？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不想被秒杀的，作为女朋友，麻烦你好好练习这个游戏。当你变强的时候，你就可以秒杀他了嘛，对不对？ 好， 就解气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哈。如果大家流连忘返天一的这个 俏丽的容颜， 哎，俏丽的容颜呢，我们现在可以截个图了。那么稍后呢是982活力榜，非常感谢大家伙周六的陪伴，我是赵爽， 我是天一。 那我们明天再会啦， 拜拜。Butterflies